听听主的话，但愿赐平安的上帝，就是那瓶永约的血，把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们主耶稣从死人中领出来的上帝，在各样善事上装备你们，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接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那瓶永约的血，把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人中领出来的上帝，我们在这里就看到，这是复活节的道，复活主日的道。我知道今天不是复活主日，就是下一个主日。今天是终于星期日，所以我知道谈到耶稣走进这个耶路撒冷，受难周的开始会更适合，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刻做了一些时间安排的这个改变，所以今天本来我下周要讲，我今天就要讲。事实上，我在我们的会众中，有一些人，包括自己，都注意到了一种沮丧的感觉。我最近发现自己在问我的灵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你可能会回答，这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你可能回答，这是因为我们处于 COVID-19 这两年多的时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我们原来平常的生活呢？我们可以给出许多间接的原因，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在其中的部分的原因，但我认为当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还有更多的原因，更基础的、更根本的原因，它与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忘记的事情有关。我希望你看到这两节经文，充满了好东西。两节经文，充满希望和荣耀，相信和救恩的保证。所以复活带给所有呼求耶稣基督，并与他连结的人的确据，这就是这个祝福应该指出和提醒我们，供我们默想和坚持的福音真理。对不起，我这个架子有一点不是我的。那上帝他是赐平安的上帝，是复活大能的上帝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在各个他为我们流血，这是从永恒中就计算好的，他是我们里面的，他是在我们里面工作的，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完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遵行他的旨意，又接着耶稣基督将所有的荣耀祝福和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，直到永远。在我们深入看这个经文之前， 我认为，看看这个祝祷在希伯来书中的功能，并回答什么是祝祷，以及为什么它如此重要的问题，会很有帮助。希伯来书13:20-21是圣经中最大的祝祷之一，最长的祝祷之一。在这里，他恰如其分的结束了整封信或整封讲道，因为希伯来书是劝勉的道。然后他紧接着13:18-19，作者要求读者为他祷告。那现在他自然而然的为读者祷告，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献上了这个奇妙的祝祷，主要是关注上帝的作为。而上帝的作为又构成了作者为他们祷告的基础。作者不仅正式结束了这封信，他还特意带回了希伯来书的一些主题，以形成对上帝子民的祝祷。那么什么是祝祷呢？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想知道，为什么牧师在崇拜流程结束的时候会举手并宣告祝祷。首先让我告诉你们什么不是祝祷。祝祷不是什么，这不是某种教会式的说法，好吧，崇拜完成了，然后崇拜就结束了，我们听到一些报告，然后一起吃午饭。祝祷也不是写在书信的末尾的标语，作为标语说这就是我要写的，就像某种印章或者其他的东西。祝祷实际上是我们敬拜服事的重要和关键部分，它发生在崇拜结束的时候，牧师宣告来自圣经本身的祝祷。那祝祷是上帝祝福他子民的宣告和祈求，这是对会众说的话。但是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想法呢？像保罗、彼得和约翰这样的圣经作者，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想法？即实际上应该向会众做这样的宣告，他实际上植根于旧约。上帝在民数记6:22-27的这个亚伦祝福中告诉摩西什么？他说他的话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对他们说，愿耶和华赐给你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然后上帝说什么？27，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这是基础，这是圣经的原因，它植根于旧约圣经。上帝说，我会祝福他们，我会凭着 在祝福的应许为他们去做。这应该提醒你，你称为他的名下的子民，他的名已经放在你的身上，你承受了他的名。祝祷是宣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的祝福。所以什么是祝祷？就是一种充满对上帝的赞美的宣言和祷告的形式。当作者说愿上帝为你做这件事，他自信地说他知道他会这样做。新约充满了祝祷，在这个路加福音24:50中，即使是耶稣他自己，他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后，就在他升天到天父的右手边之前，他自己也宣告了一个祝福。那祝福或祝祷是充满真理和力量的话，他们不仅仅是祈求，更是上帝自己所说他将为他的子民做的事情的宣言。他们是生，这些话是生命，充满生命的话。他们的用途是为了建造我们。我们希望清楚地明白什么是祝祷，以及它的在希伯来书中的功能。让我们来特别看看这个13的祝祷。13:20-21的这个祝祷包含七个部分。如果你有笔，你可以写下来。一，求告文。虽然祝祷不是求告文，但是它可以包含求告。他说：“但愿赐平安的上帝，然后我们主耶稣从死人中临出来的上帝。”然后第二，称赞，就是那凭着永约的血群羊的大牧人。然后第三，主要的祈求。他求上帝，他说在各样善事上装备你们，装备他们，是他们遵行他们的他的旨意。然后第四，补充的祈祷，就是在他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然后第五，祝福的基础或者依据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。然后第六，荣耀颂，这个是与称赞有一点不同，但仍然指向上帝，以上帝为中心的。他就说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然后第七，阿们，我同意以上手术。那当我们读完了这七个部分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能明白要点。这个是要点，上帝通过我们的牧羊人耶稣基督彻底装备我们，就是他的羊，他的孩子，去遵行他的旨意。上帝已经装备他的子民，你和我，去做他喜悦的事，都是借着耶稣基督。我们看第一，我们在第20看到第一部分是求告文， 那你可能想知道，那什么就是什么是求告文？那求告是最初的祷告，就是呼求或者呼吁上帝的名，就是承认上帝是谁，上帝我们的天父。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就是主祷文，我们声称并承认我们是与他立约的子民，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祈求全能的上帝帮助，在这种情况下装备我们去行他的旨意。在第二十节中，作者写道：但愿赐平安的上帝，我们主耶稣，从死人中临出来的上帝。我们必须承认的第一件事是上帝的平安。这里给他的头衔是赐平安的上帝，这意味着他是最终拥有平安的那一位，平安属于他，他也是平安的源头。这就意味着他是最终拥有平安的那一位。你可能想知道这里所说的平安是什么，是与天父和好，还是彼此和平相处？那我强烈推荐他所说的是第一个福音带来的平安，因为通过永约之血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都是为了他使我们称义，这就是为了让我们与上帝和好，这就是福音，基督为罪人，为你和我而死。那这个祝福与保罗的书信中的主题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平安时，我们不禁想到罗马书五章十一到十一节，他说：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尚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与上帝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。我们已经接受了和好，以便我们可以体验他的平安，可以享受他的平安，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。当然，从和好，从这个福音的平安中，会流露出来我们彼此的这个享受，这个享受并增进的彼此的和平。那我们不仅接受了他的平安，就是圣洁生活的这个基础，我们也接受了他的能力。我们也接受了他的能力。他说：但愿赐平安的上帝，我们主耶稣从死人中临出来的上帝，这是希伯来书明确提到的复活。但我问你，作者有多少次明确提到复活？他只有一次，他选择在信的结尾提到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希伯来书整篇道都以复活为前提， 因为他的重点是我们现在坐在天父的右手边的大祭司耶稣基督。另外我希望你们能明白的一点，就是在智慧和圣灵的这个监督下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选择将最好的最基础的放到后面。他说，人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耶稣的复活。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是说上帝的大能，复活的力量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如果不是这个惊人的壮举，我们就没有希望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，也没有今天的能力去生活。正是接着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圣灵，我们才能为基督而活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，然而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上帝的灵若在你们里面，那是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他已用他的灵装备我们去行他的旨意，所以你我都能做得到，你会做到的。那就是求告文的部分。然后第二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称赞。那通常求告和称赞是合在一起的。我们记得他是谁，然后我们赞美他，然后遵从他的属性，承认他，唯独他是上帝，唯独他是神，承认他是万有的主宰。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我们继续，他说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把群羊的大牧人，群羊的大牧人。在这里，在上帝的护理之中，正是在正确的时间，在他奇妙的计划中，他给了他的教会一位大牧人，为的是引导和照顾那个羊圈中的羊。朋友们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上帝从一开始，甚至在有时间之前，就已经命定我们要成为羊。不管你想要或者不想要，你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没有关系。他命定这些羊是一个牧羊人，所有的羊都会错误的四处游荡，除非有牧羊人引导他们并保护他们。因此，正如上帝计划我们要成为羊，即使我们没有长毛，也没有断尾，或叫 bad， 这计划他计划派一个牧羊人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读到像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这样的预言，写于耶稣道成肉身前四百年，他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羔羊，抱在胸怀，慢慢引导 那乳羊小乳羊小羊的，那这不是，这不就是耶稣所做的吗？他喂羊和照顾他的羊。然后我们读到第二十三诗篇第二十三篇，我们意识到，如果我们是重生的，成为基督的跟随者，他就是牧羊人，我们的牧人。如果我们因信与他联合，我们不会缺乏为他而活的需要。我们是，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。记住，他是赐平安的上帝。那我们的灵也被他苏醒，为他的名的缘故，他带领我们走义路。即使我们面对死因的幽谷，我们也不会害怕的，因为他在我们前面已经经过了那个幽谷。是的，上帝派牧师给我们，牧羊人下的牧羊人，牧师只是人，牧师会犯罪，他们在思想，在言语，在行为滥用、操纵、行淫、否认信仰，但是上帝知道人类牧羊人的事，他对他们的罪非常的生气。然而他知道他会派出一位完美的牧羊人，羊群的大牧人，一位从来不通淫、通奸、从不这个虐待、从不失败的人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一节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他的羊舍命。然后十四节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15节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这自然会引出下一个帮助我们为他而活并遵循他旨意的供应，就是他的挽回祭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羊群的大牧人。这位好牧人的确是伟大的牧羊人，为我们流血牺牲他自己，他将我们所有的罪、所有的羞辱和内疚带到十字架上，为他的羊而死。在旧约中，献上祭物又献上祭物，不断地为上帝子民的罪流血。那在这里，耶稣一次献祭，最后的献祭，然后他牺牲自己为了买赎我们的罪。那这里说到，凭着永约的血，凭着永约的血，那永约是什么？在某种意义上，你可以说这是在创造之前，父与子之间订立的救赎之约。然后在其中，那个子同意为信徒的罪赎罪，那这是真的。但我认为这只是部分。现在我希望你们试着回想一下，记住每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 牧师所说的话，它不是一种共识，它来自圣经。然后在马太福音26:28，他说：“因为这是我立新约的血，为许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”那我知道，这里写着，这里写着我立新约之血。但如果你回头看看先知耶利米，在32:40。他是在谈新约，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说我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，要施恩给他们，绝不转离，又要把敬畏我的心放在他们的心里，不离弃我。那永远的约就是在我们伟大牧者的血，牧者耶稣立的新约，的血立的新约，讲的是恩典之约。亚当的在伊甸园受试探之后的一切，也包括他在伊甸园的试探，都是上帝恩典的作为。上帝赐给你，他也提供你他的恩典，他给你信心，他拯救你，不是你有什么好的，也不是你本可以做到的，而是单靠他的恩典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善事的原因，我们可以过基督徒生活的原因。他没有让我们自己做任何他吩咐的事情，他借着永约的血，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为所有他为之流血的羊。那我们已经看到求告文和颂赞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主要的这个祈求。第三，就是主要的祈求。这是作者代表子民做所做的主要祈求。他在这个祝祷中的其他一切都是都以这个为中心。他说：“但愿他在各样善事上装备我们你们，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。”所以作者是在说，愿全能的上帝完全的装备你过圣洁的生活。由于希伯来书是关于如何在我们的大祭司面前生活的一篇道，因此这里一位会众祷告而得到的结尾，这个祈求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知道善行不能拯救我们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上并没有任何可能打动上帝的东西或事情。保罗在以弗所书2:8-10中说了什么，你们记得吗？他说：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上帝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是他所造之物，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要使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。我们不是靠行善而得救，而是得救为行善。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。 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拯救我们。既然我们属于他，而赐平安的上帝借着立永约的血拯救了我们，基督为我们流他的血，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相信和行善。这只有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才能实现。那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时，这是在基督宝血中立新约的结果，这把我们带到祝福的第四部分，就是补充祈求。第四部分它是补充性的，因为它进一步解释了遵行他旨意的意义。他的旨意的意思，在他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使你能够做让他喜悦的事，这不是让你想起保罗的写的其他的东西吗？你还记得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吗？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他说：就当恐惧战兢完全你们自己得救的事，因为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又实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那让我重申我当时所说的话，这是关于成圣的恩典的经文。上帝有一个旨意，然后他乐意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好让我们做他喜悦所喜悦的事。这不是说上帝的怜悯吗？他谈到了他的恩慈和耐心，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工作，无论我们是否愿意，如果我们是上帝的羊，他的羊圈中的羊，那大牧人就会借着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，以完成他的旨意。这是我们需要抓住并持守的荣耀真理，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有时候我们会动摇，这是我们需要抓住并持守的荣耀真理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质疑我们的救恩，我们一定会有怀疑的时候，但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向我们保证，他给我们一个确据，无论我们在想法或者在感受如我们的想法或者感受如何，他都在他的羊的心中和生命中工作。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激励我们去爱去行善，他给我们能力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劝勉。但这不仅仅是在那里很孤单，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理由的。那这将我们引到祝福的第五部分，就是依据祝祷的依据，整个祷告的依据，祈求的依据是以上所有祝福工作和装备都是唯一，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装备你， 你们如何都可以做任何的好事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耶稣基督，没有任何的好处除非通过耶稣基督，为他的缘故，通过他的灵。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复活的主的奇妙恩典。我们成圣的一切都是取决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，因为我们的成圣是通过耶稣基督完成的。他不仅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而且我们与他的联合使我们成圣。如果我们有时间读约翰福音，我们会看到他自己的人生的座右铭，显然是遵行天父的旨意。他喜欢遵行差他来的父的旨意。耶稣不仅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，接着他的灵，他将我们与他联合，使我们能够做他所做的事，即遵行天父的旨意，热爱遵行天父的旨意，爱天父上帝他自己。所以他是我们的成圣和善行善的依据。然后我们到第六部分，就是荣耀颂的部分，就是doxology 的部分。赞美指向三一上帝，他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永远的荣耀只归于他，因此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，为他的荣耀而活，甚至为他的荣耀而死。人类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荣耀上帝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。当我们过他呼召我们过的生活时，我们自己不会得到荣耀，但他会，因为他是独一的赐平安的上帝。在主耶稣基督里是我们里面工作的那一位。所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部分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全。阿们。第七，阿们的意思是主按照你的旨意去做我们所祈求的。主啊，我们同意你的话，我们同意你的旨意，所以你可以应允我们。但不是我的旨意，而是你的旨意成就。弟兄和姐妹，那在我们的心里动了美好的工作的，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必完成这工作。赐平安的上帝正在你里面工作，他会持续通过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继续他的工作。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不要失去希望，仰望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你的话语，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在十字架而死，为的是当我们的一切罪都还回祭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 用正确的的心来荣耀他，来敬拜他，也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奇妙的大事。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